约会，不仅有我定时的匿名，也可爱美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我是火红的舞衣，旋转在绿荫，想听听脚步的佛拉明哥的声音，旋在窗棂，小酒瓶晃的尽情，对着他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赢，我的理性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个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能听，我的理性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，装冰小酒瓶晃得轻轻，带着他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自己赢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个玻璃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能听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神奇的任性，可以用耳帽底想了封信给你，前回的距离加了的三色镜，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，我继续一个人演戏，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、哦、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以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，马德里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，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，幻想大街上有张床，什么都不想，睡到天亮，这世界摊开一张繁密的网，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，反正穿不破冷围城，索性关起窗遮挡阳光，我没理想的那么天真，总有些重量无法抵挡，我会在深夜默默脱下西装，数着镜子里想到底放多长，不想人看见泪水红了眼，

天真，有点点愚笨，爱你天分、哦、爱你的眼神，爱的天真，紧闭的双唇，只愿等你亲吻。 要走得太远，拉断了我的视线，给我一点痕迹，让我还能看见你。是不是如你所言，终于我只能放手，留不住的爱情，你让我怎么强求？留我在谷底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，你丢下的回忆都有伤心，如今还在意。忘了你太何容易，世界变得冷清，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。忘了你太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越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终于我只能放手，留不住的爱情，你让我怎么强求？留我在孤独里，熟悉的你不再为我而美丽，你丢下的回忆都有伤心，如今还在意。但何容易，世界变得冷清，我始终不相信爱你竟然已到绝境。我忘了你但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越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太何容易，人还是伤了心，时间越是无情，是你不在乎的神情。 就在这一夜之间，血染盛开，是如此灿烂，如此决绝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会心我心中那道旧伤逗留的血，哦哦哦，在心中百转千回，多想再见你一面。